是我闻，一时佛在释罗发城西园经学。上一次我们将这个六种成就里面的第一种，这个性成就介绍出来。我们今天接着从我闻看起。那么这是六种成就里面的第二种，就是闻成就。我字是当年集结经藏的，也就是波南尊者的自称。闻是指的亲闻，而不是传闻。在佛法里面，我们晓得佛法是讲五母的。那么为什么经典一开端呢就有如是母闻？这一点呢必须要做一个介绍，做一个说明。在佛法里面呢，讲我有四种啊称法。第一种啊，就是凡夫的执着。我们一般人把我们自己的身呢称作我，就是凡夫遍计所知。第二一类呢，就是外道。外道在他那个宗旨里面呢，他也有我，但是他那个我比我们凡夫执着这个身的我啊，是要大一些。你看在二十五地里面呢，他讲神我。所谓神我，也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灵魂。外道也有相当的学问，也有相当的功夫，他晓得这个身是假的。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血身受身，他知道身不是我，他执着那个能投胎的神识啊，他把那个认为什么，这是他自己所见到的。那么第三种呢，是诸佛菩萨为了教化一切众生所示现的色身，随顺众生呢，也称我。不说我不好讲话，所以这是随顺众生的称呼，并不是自己真正有我执，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第四一种呢，是讲的真我，那是说的法身。法身里面有真我，所以讲是有常乐我净，有真我。那么如是我闻，我难这个我啊，在四种意义里面是属于第三种，是随顺众生的称呼。那么既然佛门里面有讲真我了，什么叫真我？什么是假我？怎样区别法也必须要说的。佛经里面我这一个字的定义是要通达八种自在的，所以我们一般解释是主宰的意思，是自在的意思。那么从主宰与自在的意思，只有化身才有这个意思，才能够符合这个定义。化身之外，实实在在没有这个定义。诸佛菩萨有大智慧，有大神力，所以能够随顺你一切众生。 起种种变化的作用，所以这是随顺的作用。那么八种自在也略说一说，这是佛学常识，将来凡是看到经里面讲这个我啊，都具足这个八种意思。这个八种自在，第一个能够实现呢一生多生，这叫自在。我们现在的一生不能变成两个身，这就不自在。佛菩萨有这个能力，可以变很多身。那么这个事情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佛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啊，像梵王经里面讲的，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能现千百亿身。那么我们也没有看出来释迦牟尼佛在当时啊变了很多身啊，到很多世界去受法利身，他没有看到过。是在讲释迦牟尼佛说，哪一个世界上都有他，哪一个地区里头也都有他，现的那个样子可不一样，不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随众生心应所质量，都要懂这个道理，是随心应量，所以他不是用一个面孔啊来给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讲堂里我们也不认识，可是这个事情呢不是假的，高僧传里面有记载，是哪一位法师我忘掉，你们注意去看。但是你今天叫我指出哪一卷我都不晓得，我大概总是在20多年前看的，有这么一个印象。有一位呀，是印度的法师到我们中国来弘法，他临回去之前，他到我认识的人很多啊，那么这一家也有辞行啊，那一家也有辞行，依依不舍，法师要回过去了。从前那个时候从中国到印度可不容易啊，不像现在飞机2个钟头就到了，不稀奇啊。这个路程差不多要走7-8个月才能走到，所以在临行的头一天呢，就有500个家，大家都没有约定。陈法师，你明天走了，今天呢，我给你饯行，我家里办点好菜，请法师供养法师，一共有好几百人家，都给他饯行。这位法师呢，说都到，家家都去，也没有人行。第二天呢，到十里长亭去送行，这些人都送行的时候，哎呀，法师真慈悲啊，昨天中午在我家里应供啊。哎，那个人不对呀，是我家应供啊。他说也不对呀，是他家应供啊。就大家一问的时候，他同一个时候5个地方应供，他都对，才晓得这个法师分身熟啊，他家家都到。第二天送行的时候，人家才晓得。所以这个一生现多生呢，是做得到，不是做不到。什么功夫能做到呢？诸位晓得，这个六通里面呢，有神足通。只要你得到神足通呢，你就做到。那么我们在小乘果位上看，小乘初果有3种神通。这须陀洹呢，不要小看他，没什么了不起啊。须陀洹有天眼通，有天耳通，有他心通。你心里头动个什么念头，想个什么，他都晓得。这个在佛法里小乘啊，初果啊，好像我们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啊，就有这个本事。本事从哪来的呢？断见惑来。只要你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5种见断掉，你就有这3种能力。那么二果再升一级，增加一种神通。二果罗汉呢，也叫罗汉，初果罗汉、二果罗汉，就是我们平常习惯上称法，就有虚命通。虚命通是知道过去未来。到3果罗汉呢，就有神足通。那么讲这个飞行变化，一生变多生，3果就做到。 但是当年这个印度的高僧在我们中国弘法从事于翻译经典的几乎都是三国以上的，这是我们中国人有福报的。最近我听的是外国人想翻译经典，学一点中文，学一点梵文，学一点西藏文，他就去翻经去了。诸位想想能不能啊？自己对于佛法一点都不通，怎么个办法？译文解义，三世佛冤。照着经文来讲解，三世佛都喊冤枉，何况一个对佛法根本就不通的，是文字上能够通达一点，他就能翻得过去，没有这个道理。那么诸位想想，我们中国这个鹅，那个英文也翻成这个鹅，这个鹅里头有八种意思，有这个一生多生的意思，那英文里头的鹅有这个意思吗？没有啊。那要把它翻成那个英文的时候，那佛不是流眼泪啊，痛哭流涕了，不行啊，外国人没有福报啊。我们大家要好好的修行，认真的去干，我们祖先有积德了，诸佛菩萨都应化在我们中国，我们成先人的遗志，应当要好好的发扬光大，要依教修行。第二个意思呢，是能够示现呢一个身能够遍满大千世界，身体可以变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跟整个宇宙一样大，有这种能力。第三种能力啊，是以大身体轻居远道，很远的地方呢，自己一动念头啊，那个身就已经到达了，不要坐飞机，也用不着什么火箭的，反而是你看坐上那个太空船到月亮里面去，还要走个三四天才到吧。诸佛菩萨十方诸佛国度，一动念就到了，比那个速度啊大得多。这个轻居远道，这个才自在啊。那么这个事情可信吗？可信，不但佛法里面有啊，连笔记小说里面都有，这个实实在在是没有别的，就是属于神足通。我们现在科学家懂得一点常识，能与质可以互相转变，能量的速度啊非常大，比光的速度还要大。如果我们有能力把我们这个身体是物质，把它化为能量，像一道光一样，那么一下就到了，就可以遨游太虚空了。一到那个目的地了，我们这个光啊，那么立刻又变成我们这个身体，这多自在！原子弹来了也不怕，原子弹来说我化一道光，原子弹也不能把光打坏了，这多自在！笔记小说里写。所以你要是真得了神足通啊，确确实实有这个能力。第四种自在啊，是能够现无量的种类啊，常住在一处，种种的化身，像诸佛菩萨一样，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有六道，六道里面做化身，无量无边的化身，常住在娑婆世界，他有这个能力。第五种自在是六根互用，那么这要见了心的人才行，没有见性啊，还做不到。波罗汉还没有这个能力，见了心的人，每一个根呢都有六种作用。眼可以看，眼也可以听，耳可以听啊，耳也可以看，你把它眼睛捂起来，它耳朵可以看，它全身都可以看，都可以听，六根互用。那么《楞严经》里面后面讲这个道理，会说到这个，讨论到六根互用的道理。第六种自在得一切法，如无法起， 这个就是心里面呢不落印象，在佛法里说的不落种子。不落种子的诸位说，准阿赖耶成大圆净智，不落种子就没有果报，就没有生死轮回，这是大自在。第七种自在呀，说一句的意思，经无量经，我们初学讲经的人最伤脑筋的就是经本打开没有话讲，要是得了大自在的菩萨请他来讲经，一句经文呢讲无量经都讲不完，这个含义是这样的丰富。那么也许说是一句偈子要讲无量劫，不要说无量劫了，你一句偈子要讲三天呢，我就不来听了。为什么呢？太啰嗦了，我受不了了。但是我们也想，唯有后集才能够破乏了，一切通达才能够提纲挈领。所以这个经论可长可短，可深可浅，这才能够适合一切众生的根基。第八种自在，身遍一切处啊，犹如虚空一，并不感觉到有累赘，也不会感到烦恼，有身就跟无身一样的自在。这种呢，毗尼呀，四通天人的自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圣贤也懂得，懂得这个道理呀、啊，但是也无可奈何，他也能够有这么一点小觉悟。我有大患，什么大患呢？我有身呢、啊，我要没有身，一切忧患就没有了。那个佛菩萨有身就跟无身一样，所以说是有四空天人的自在。有这八种自在呀，才叫我啊。那么我们想想，这个八种，我们一种都没有。所以凡夫无我，执着这个身的什么？没有落，以为有落，常落我净啊，在凡夫叫四颠倒啊。诸佛菩萨真正有常落我净。那么这是佛经里面呢？对这个我说的这个八种定义。那么在此地波南尊者，这是圣，吉相上示现的是粗国虚陀凡，实际上啊，他也是大菩萨应化，帮助释迦牟尼佛来教化众生，他懂得如母随顺众生受，正如同《法华经》里面所讲的，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这是我这个字的意思。那么《大智度论》里面那个讲的，那真是这一个字讲三天都讲不完。文是亲文，不是辗转的传闻。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所讲，十方真教体呀，清净在因缘。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对立，这身的佛法我们要能够常常听，一定能够开悟。心呢要多听，要常听，根性利的听几次他就开悟，根性正的多听一定会开悟，要常时期的欣喜，有无量的功德。文的意思我们就少说一点了，如果要多说的时候，今天这个一个半钟点的时候只能讲四五个字，进度太慢，就不再多说了。要说起来这个是很不容易，不但这个文有很深的理论在，怎么样你把这个声音听进去，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我们这个身体好像一部机器，外面这个声音怎么接受出去，哪一个传给哪个，哪个传给哪个，复杂的不得了。 那么诸位要是不怕麻烦呢，你就去研究唯识去。那个成唯识论里面专门讲这个道理，你再晓得这个六根的作用很复杂。我们这一个人的身心呢，要看这一点点大了，它的复杂的程度啊，跟整个大宇宙是相等的。你看我们这个太虚空大宇宙怎么样的复杂，我们的身心复杂程度会相等，完全相等。所以我们的身心是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跟大宇宙是相应的，越不简单。所以你能够了解自己了，就能了解宇宙，你了解整个宇宙了，也就能了解自己。这是属于菩萨的智慧，道种智。那么但是有一点呢，必须要说明，摩难尊者是佛的堂弟，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摩难才出生，摩难30岁的时候才做释迦牟尼佛的师弟。那么这样说起来，佛事先成道就开始讲了，摩难30岁，那就是佛已经说法30年了。佛说法一共是49年，已经说了30年，摩难尊者才当师弟。那么换一句话说，49年当中有30年摩难没听到，怎么能说是偶闻呢？怎么能说是亲闻呢？那么这个里面在经典里头啊，有记载有说明，摩难出家的时候跟释迦牟尼佛是有条件的，其中有一条，这个条件呢，就是要求释迦牟尼佛把过去30年所讲的经啊，要重复给他讲一遍，要不然他不肯出家。有这么一条，所以这个经论里面有讲的，他不是辗转传授，而是释迦牟尼佛重说。那么这是从迹象上看，实际上说呢，摩难已经证得甚深三昧，不说也能成佛。你像我们六祖慧能大师，不必听佛菩萨说法了，他都能通达。那为什么呢？见了性以后，性动啊相通，没有障碍。所以宗门最重视啊明心见性，我们要去求学，这个事情太困难。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世出世间学问都学会？可以讲啊，这个事情太难太难。这一门学问学会了，你要不天天去温习它，好，我就学那个学问了，那个学问你学会了是吧？前面所学的忘掉了。所以你要想世出世间学问都通达，实实在在办不到。可是不通达又不行，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教下都求感应。我老师过去教我就求至诚感通啊，不能从学里头就通啊，学里头通不了啊，学一辈子也没有办法通达。至诚就是三昧，就是大定，要从至诚当中求感应，求通达，这是我们凡夫唯一可求这个方法。真正要到是完全通达呢，必须要修定。我这里说修定，诸位不要发生误会了，哦，要修定才通达。好了，你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盘腿面壁去了，那叫盲修瞎练。你们把六祖能大师讲的那个修禅定的那个理论与方法，你多多去念几遍。所谓定，是在一切境界里头不动心，不起心动念了，这才叫做定。如果在一切境界里还起心动念，那不叫做定。所以定是活的，定不是死的。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若一持钵入舍卫大臣70，那都是大定，被须菩提真的看出描述出来了，赞叹为稀有稀有啊。稀有在哪里呢？原来这叫做大定啊，世事无碍的大定，这是甚深的禅定，自自然然通达。 我们六祖大师啊，实实在在，他就是得到这一种甚深的三昧。所以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道理，他们有个懂。他不认识字，你要对哪一个经哪个论也不懂，你念给他听，他就讲给你听，讲得非常高明，一点不错。所以这个修定要紧啊。那么在我学佛这么多年，我也走了不少地方，我观察所得了，我觉得今天大家要修定，最好的办法了是背经，背经书就是修定。我不叫大家说谈鼻面鼻啊，就盲修瞎练了，修了个定，那个定修得不好，修出麻烦了，身体修残废，走火入魔啊，一个就变成神经病了，要送到疯人院去。你说那有何苦来呢？再有时候做的时候啊，不懂得做的方法，血脉不流通啊，两个腿残废。这个像这样的事情发生都很多，这都是不懂方法，一知半解啊。你去背经没有这个毛病，不会走火入魔。你的心愿要大，我发心背楞严经，楞严经能不能背？能背，实在上并不多，只有6万多字，不算很长啊。你下决心就背这个书，你要晓得背书心里面不起坏念头，岂不就是诸恶莫作吗？经书善中之善，你天天在念它，那岂不就是众善奉行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修戒律。所以背经书是修戒律，诸位要记住啊，戒律啊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背书要专心，你要不专心呢，你就背不好，一定要专心，专心就是修定，背书是修禅定，定就是专心，就是一心。当你背诵的时候，那个经文呢是字字分明，清清楚楚，这就是修慧。所以在背书啊，是戒定慧通通都修了。你盘腿念鼻，戒修了一半，定可以说修了没有背，那么换句话，你的功德了才1/2。你要是背经书，功德是1/2，是完全的。所以我不劝人打坐，我劝人背书。背书可以收1/8的功德，打坐只能收50%的功德，那还要你做得好，还要你懂理论懂方法，不出毛病。否则的话，你收的是反效果，那个麻烦大了。所以要发心背书啊，你经论很多，你看你喜欢哪一部经呢，你就选的去背。假如你把这一部书要背上3000遍，你就会明心见性，你就会一切都通达了。我们六祖坛经里看到的，他现在还没讲到，很长，在机缘品里面，发达禅师他背这个法华经背了3000遍，遇到六祖了，几句话即交谈之下了，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家肚子里头有3000部法华经啊。所以遇到祖师一见面就能开悟啊，他要没有3000遍法华经，祖师怎么点他也点不醒。那么我们要如果有3000部楞严经，我们能不能遇到六祖？遇得到，一定可以遇到。来了没用啊，不能叫你开悟，他来干什么？所以这是甚深的禅定，能够通达一切法。那么从本集上就看，波难增加是大全世界，佛与他那些弟子们这个唱戏一样的，唱给我们看的，个个都是大菩萨古佛在，不是真正的须陀洹呐，也不是真正的摩罗汉呐。 你像经里面佛告诉我们的，舍利弗、目犍连都是故佛再来，早就成了佛了。不但是声闻弟子，当时护法，你就像我们这个经里面讲的，舍卫国的这个国王，也是菩萨示现。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四地的菩萨，分了地的，第四地的菩萨，以国王的身份，以宰官的身份，以居士的身份，都来帮助佛弘法，都不是普通人的，普通人哪有那么大的智慧？这就是所谓叫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不是凡夫。凡夫看到你一个人出头，大家想尽方法来撤台啊，来撤腿啊，来障碍你啊。佛菩萨不是这样，你一个人发心弘法，我们大家都帮你忙，尽心尽力来帮你们。佛菩萨晓得功德是相等的，功德是圆满，彼此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去佛慧命，所以这个理念没有差别相，是平等的，是一如的。那么要懂得这一点意思，才晓得窝难尊者原来也是方便示现，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所以这个地方是称默闻呐、啊，这是亲闻之意，这叫闻成就。下面再看一时，这是讲时间说法的时候。我在最初学佛的时候，我对佛经呢没有批评，也没怀疑，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唯独对这个一时啊，我有个不服气。释迦牟尼佛是一切智，为什么不写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为什么不说明呢？啊，有一些注解上说，因为印度的当时啊，国家很多，所用的律法了不相同，佛讲经又不一定在一个所在，因此这个律法了就不好记，这个不能叫我信佛，不同也没关系的。后人可以考据嘛。现在你看中国人同时就用两种历法啊，有农历啊，有阳历。这个农历是夏历，夏商周啊，夏朝的历。我们现在农历是用的夏朝的历。夏商周三代的历法就不一样。那么夏历什么时间，阳历什么时间，还能查得到的。印度当时历法再复杂，国家再多，也可以把它记载下来。我们也可查考啊，我在舍卫国当时用的什么历法，在哪个年代也可以能推出来呢？为什么这么含糊笼统，一时就了事了呢？这是凡夫免不了要起这个疑问。到后来这佛法稍微深入懂得一点了，才晓得这个一时用的太妙太好了。如果要记载某年某月某日的诸说，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一时是真的。所以佛以二谛说法，有一真谛，有一虚谛，一时是一真谛，不是一的虚谛。诸位要晓得，这个时间呢是假的，不是真实的，时间是我们错觉当中所产生的。在变法里面，它属于不相应行法。那么这个概念只是一个概念，是个假的概念，不是真的。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从心法、心所法、色法三种法里面产生出这个幻觉，所以它不是真实，完全是变具所知性。我们要能够把这个时间观念突破，这就是说我们就没生死了，我们也就长生不老了。你为什么会老呢？因为你有时间观念，你就会老。哎呀，又过了一年了，我又老了一年了。本来你不老啊，就是因为你自己这个念就把你念老了。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假如你这个念头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年二十岁学佛，你永远就记住，哎，我二十岁，那你年年都二十岁。 这是给同学千真万确。我26岁学佛的，到现在还觉得我是26岁，永远就只在这个概念上。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意识是真的，因为意识是真的，那么我所有的这个法会呀，我们都能够亲自参加。只要这个机缘呢遇到就行了。你像智者大师，他老人家是隋朝时候，隋朝末年唐朝初年，他是生在隋朝死在唐朝，这是法华宗历代的祖师，他也是宗法华经，宗到 药王菩萨本四品， 他入定，在定中呢，他老人家到了印度灵鹫山去了，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法华经，他坐在那里还听了好半天再回来。一出定之后，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他亲自参加了。释迦牟尼佛灭度个智者大师生在我们中国，相距1000多年呢，1000多年以后还亲自参加释迦牟尼佛的法会，这一时啊。如果也定了某年某月某日算了，哎呀，已经过去了，我没有份了。你要看到一时，哎，我还有份呢。释迦牟尼佛讲楞严经那个法会，我们也有份。只要你有这个功夫，你就有能力去参加。你做了楞严经，你有楞严会就有缘，有缘有能力，当然可以参加，也是真的。最近我们印的虚云老和尚念佛，你们大家都看到过。老和尚在定中到斗率天去了，听弥勒菩萨在那讲为师，弥勒菩萨还对他有很多话交代，这个念佛里头都有说明的。这位老和尚不会说假话，不会骗我，一时啊，所以这一时是真的，一真的，二就是妄。我们凡夫现在是最困难的，就是时空啊，我们不能突破，所以我们不能自在。什么时候把时空突破了，我们就在大自在。爱因斯坦发明的空间是4度的，不是3度的，我们觉得很稀奇了。实际上他知道的很有限。别诸位说，空间是无限度啊，不只是4度啊。那么这个在深深禅定里面呢，都能够见到。见到这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这个一时，我就给诸位解释到什么，这个里面含义啊非常之深。那么下面是主成就，就是说法的主人是佛。凡是经里面单单说一个佛，没有冠上佛的名号，通常都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是叫主成就，说法的主人。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在此地简单给诸位介绍一下。否则的话了，我们对于这个名号啊得不到利益。我们学佛不会学。释迦牟尼佛这5个字都是印度话，是音译过来的。释迦2个字要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呢，大字里面的仁爱。我们通常古人翻个能人呢，能是有这个能力，人就是仁慈。那么我们讲的方便一点，诸位容易懂呢，就是大德里面的仁爱。摩尼2个字我们也说方便话，就是清净的意思，心地清净，一尘不染。经里面是翻的寂寞，不好懂，我们把它设作清净心，大家好。仁爱得有清净心，这个仁爱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念释迦牟尼佛，就要存仁爱之心，就要学清净的心。所以名是表得的，我们念佛菩萨的名号，要晓得它含的什么意思，取这个意思来改造自己。我有没有仁爱的心？我有没有清净的心？有，我就是释迦牟尼佛， 没有就不是，名与义要能够相应，这就叫修行。所以那个支持名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天天念，念了不小的关照，那念了有什么用？一天念十万声没有。如果你要懂得关照，一天念一声就有无量功德。诸位说，念佛是怎么个念法？才管用啊！般若经里的一再提醒我们，一文字起关照啊。南无释迦牟尼佛是名字啊，你要依这个名字起关照才行啊。南无也是印度话，意思是皈依的意思。什么叫皈依呢？皈依是指心，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的时候，我们心啊随着外境跑，归就是回来。眼见色，对于色不起贪嗔痴，回来就叫皈依啊。依是什么呢？依靠我们的智慧光明，这个叫真正的依啊。依靠自信里面的智慧光明啊。拿了眼睛来讲，就是写实用根啊。归就是写实，依就是用根，这叫皈依啊。根性里面的德能，能人就是慈悲，寂寞就是禅定，就是智慧。定这慧是一体的，定就是慧，慧就是定。从定慧当中起的作用啊，就是慈悲，就是能人，这才能够是利益一切众生。这一句名号是南无释迦牟尼佛是这么样讲的呀。我们要念这一句名号，要懂得这个意思，要真正能够皈依我们自信清净心里面的定慧起的慈悲作用，救护一切众生。我们本身就是释迦牟尼佛，实实在在我们是释迦牟尼佛，我们迷了，用这一句名号把自己释迦牟尼佛给唤醒，给唤起来，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愿，这是他的本怀啊！要晓得，用这一个名号是唤醒自己本性里面的释迦牟尼佛。念一切佛，念一切菩萨，都是这一个念法，你才有无量功德了。我在讲学里跟诸位说过，我说的一切经不是说他的经啊，是我们自信清净心里面的大藏经。你要能这样的回归才有作用，你才会开悟，你对于这个经论才有亲切之感，晓得呢，不是外面，原来是自己的。你要把它画一个界限啊，那是某佛的某菩萨的，如果不相干，那糟了，念一辈子也不会懂的，听一辈子讲也听不懂。所以学佛贵在直下承担，无拐弯抹角，直下承担，这个完全是自己的。诸佛菩萨是我自信里面现出来的，诸佛菩萨一切经论也是我自信当中现出来，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样才能成就啊。如果要不这样学，给诸位说，那都是佛门里面的外道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是我们身外之佛，心外之佛，你就是佛门的外道，心外求法，无有是处。那么佛这个意思呢，也不多讲，那就讲乐死的。这个在经上不用住而用在，这个字很有味道。你看从前做皇帝，皇帝到哪个地方去巡守了，叫行在，行在就是对皇帝的称呼。为什么呢？从前做皇帝，这一个过就是他的家。你比如说你这个家的房子很大，你在你家里面，你说说我住在某个地方，不对呀，你就没这个家吗？你还说什么住？你只能说我在客厅啊，我在房间，在了。那个皇帝的一个都是他的家， 他不能说我今天住北京，明天住南京，不能说住，为什么？都是他的家吗？佛说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佛的教化区，那么佛只有说今天在娑婆世界，明天在忉利天宫，不能说住啊。再就是没有出自己的家了，我们到什么时候也称一个在呢？不要再说哎呀，我住在某个地方，一住就小了，这个圈圈就小了。在没有圈圈，没有界限。那么这是讲的佛在这个时候，他老人家是在舍卫国，释罗化成呢虚幻境界。释罗化成是舍卫的过程的名字，这是印度话。在弥陀经里面、金刚经里面都翻作舍卫国，是一个地方。释罗华和舍卫音差不多，这个古人翻译的时候是音译的。那么这是处所的成就。释罗华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风德。那么这是当时啊，就是乔萨罗国的首都。舍卫大臣称舍卫国呢，是称他首都的名字，不是国名。这一点都要记住，他这个国名啊叫乔萨罗。好像我们现在也有习惯称，称美国啊，有的时候不称美国，称华盛顿。称华盛顿大家晓得就称美国，称东京就晓得称日本，称汉城就晓得称韩国。那么经里头说，有的这种称呼很多。称舍卫国实际上是舍卫只是乔萨罗国里头一个城市的名字而已，是他的故都。那么释罗华呢就是舍卫，是翻译的不一样，意思是一样。中国的意思叫丰登，丰啊是指物产丰富，这个地方的物产丰富。德是讲的人民的这个知识水准很高，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很多，所以佛在这个地方叫法，这个地方叫丰德。这个过去印度人，这个印度啊可以说跟着这个佛法了，与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这个交通啊就相当的密切。印度在古时候称我们中国叫支那，那日本称我们叫支那，我们都不懂得支那是什么意思。支那引言来是翻译，意思啊，跟释罗华差不多，是指我们地方的物产丰富啊，人民智慧很高，是一种称赞的这个称呼。到后来我们不懂得，以为人家这样称我们呢，是瞧不起我，称为我们的支那国。真如同啊，现在我们佛门里面，人家外面称我们和尚，都感觉到很丢人。和尚这个名词好像这个不好听的。哪里晓得和尚是印度话，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啊，而一般人他不懂得这个意思。清教师啊，亲自教我的老师，我才称他做和尚啊。好像在学校念书，他上过我课的，我才称他和尚，没有上过我课的，他当不起这两个字。这在佛门里面，和尚是最尊贵的称呼，不是随便称，不是哪一个出家人呢都能够当得起这个称呼的，不可以。在一个寺庙里面，只有住持称和尚，住持以下的不能称和尚。那个和尚在一个寺庙就跟校长一样，那一个学校里头校长只有一个，哪有人人都可以称校长？那这个学校可大乱了。和尚就等于校长一样。奇幻境界，那么这个里头有很长一段故事，我们也把它省掉，不要讲了。齐出太子。也这个结孤独长者，他们两个有一段姻缘。原来我在王舍城讲经，这个须大多长者到那边去做客，见到释迦牟尼佛了，对于佛非常的佩服，非常的崇敬，就想请佛到自己国家里面来常住来讲经。但是佛的常随弟子有1255人， 你要请他，要请那么多人去，不是请一个，一个人招待容易啊，那一请就得请上1255人啊。他是一个大副长领，所以回过去之后啊，咱们找一个地方能够容纳这么多人。我们找来找去看到，就是太子那个花园很适合，去做太子。他这个别墅在城外，风景也非常美，地方也很大。看中这个地方，就想跟太子商量，我要请释迦牟尼佛到这边来讲经、来弘法。他的弟子那么多，你这个地方很适合，就想给太子来买这个地方。那么太子当然不愿意，几番的这个讨价还价，太子看他那个心很沉，故意给他开个玩笑，心说你家的财富很多，你家的藏的黄金不少啊，你要能把你家的黄金啊铺我这个地，铺多少卖多少给你。悉达多当的真就把家里黄金什么搬出来铺地。悉达太子一看看呆了，心里一想，释迦牟尼佛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要不然悉达多不会干这个傻事情。于是就给悉达多讲，算了算了，请他可以，功德我们两个人做。悉达多说不行，我一个人做，我功德不给你。悉达太子说，想了一想的时候，那不行，你黄金铺地回，这个树木花草是我培养的，我统统把它砍掉，我这个不卖你总可以吧？我卖给你是地，那要把树木花草都砍光了，这个地是一片荒地，那有什么意思？这样一来的时候，悉达多没有办法，好好功德平分好了，两个人做功德比，黄金铺地这一个掌故。那么这是大般若经也在释为过讲的，那上面写的很详细，很有趣味的一段故事，我们在这里不必说了。那么有处所的请求，于大比丘中1250人居，这一句叫众成就。这个地方指的众呢，叫常随众。在佛经里面，通常啊都是列这个常随众，因为他们是固定的。每一会都参加，除他们之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参加，后面一项一项也都给我们列出来。那么这就是六种成就里的通通具足。此地特别要注意到的，比丘上观上一个大大比丘，不是普通的比丘，与后来忏德里面有互相照应之处。比丘这两个字是印度话，是出家人受过250条比丘戒的人专称。那么在这里附带给诸位说，和尚这两个字在家人可以称，你要认为出家人就是和尚，这是你不懂得这个字的意思。和尚是老师啊，你要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你的学生就叫你做和尚，印度话就叫和尚。和尚是老师嘛，通称，和尚在家出家都可以称，不是出家人的专称。法师也是在家出家人通称，以世出世间法教化一切众生的人都称法，直接教我的，我是他的学生，我称他的和尚。他在外面教化众生，但是没有直接教给我的，我称他法师。就好像在学校里面读书一样，我这学校很大，里面老师有1000多人，上我课的是我的亲教师，不上我的课的他是我学校的老师。我们中国习惯称呼就是老师两个，没分别，印度人有分别，没有上过我的课的称法师，上我课的称和尚，他有个亲疏之别。所以要想的和尚法师啊，是出家在家都可以称，居士可以称和尚，居士可以称法师啊，不能称比丘。比丘是出家人专称的，比丘尼是专称的，不通在家的，在家人不能称啊。所以这个和尚法师是通称，不是专称的，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这个常识。现在一般人呢都会了。 认为什么呢？只有出家人才称这个和尚称法师。实在讲是真正懂得这个意思，那称和尚称法师就骂了。为什么？他虽然出家，并没有教化众生，你称他做和尚，那不就骂他？称他做法师也是骂他，没有教化众生嘛。就好像虽然是个学师范的，师范毕业了，从来没有教过一天书，你见到他，哎，我校长，哎，我老师，你不叫挖苦他吗？所以我们要懂这个意思，那就是名与实不相符啊。名实相符是敬称，名实不相符那是不恭敬的。的确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叫不磨的意思，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出家人受比丘戒的时候，不贴魔王恐怖了，害怕了。这个魔王就希望他的魔子魔孙那一天比一天多啊，他有个家族观念啊。他一出家离开了走了，他心里慌了，我的魔子魔孙呢又少了几个，心里就很不高兴。那个出家人，真正的出家，你真有能力了生死出三界，他才恐怖。你出了家，还跟在家人没有两样。那个魔王看了笑一笑，没有关系，为什么他装模作样？不是真出家的，真出家他在恐怖啊，不真出家他恐怖什么？第二种叫破无，出家人说断卧修善。第三种叫弃食，其实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出家人呢，不虚资财，善意一波，破波的就没有资财。这个是真正的出家人，真正有成就。那么今天环境实实在在是变不一样的，出家人有资产，银行里头有存款，也有房地产，所以这个魔王看到哈哈大笑。为什么呢？他一点也不着急啊，决定出不去，他不会恐怖的。所以我们真正做一个出家人要记住，你要不如法修行的话不能成功，佛门的罪。自己有了道场了，要记住，组织财团法人交给公家，自己绝对不可以。小乘经都讲了，集财伤道啊，绝对是障碍，舍掉你所得到的是大千世界，你所得到的十报即光净土啊，你要舍不掉啊，你所得到的就那么一点点大的小房子，那是你的。为什么？你有住啊，你不是在。我们出家人说我在华藏世亲图书馆，我不住华藏世亲图书馆，我一住就完了，我还能聊生死出三界吗？不能啊。我在这个地方那无所谓，我不能住这个地方。你们大家好好的记住，如果要成就，要聊生死，要住三界的主人，就要学佛在，不能住。凡夫才住，我们是在而不是住。那么今天到这里把这个六种成就介绍出来，这六种成就给诸位说，这是佛学常识，诸位听了懂得之后，将来看一切经，经前面都有这个字样，都是这个讲法，没有什么例外，顶多是处所不相同。那么查查佛学字典，查查这个注疏，你就懂得。那么下面这个十二句忏德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整个楞严经的精华呢，也就在这个十二句。赞叹呢，这是大比丘他们的德能，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学习。今天就讲到这里。